在座的可能大部分的是已经人到中年了，40岁到50岁左右，这个退休对我们来讲可能已经不是那么远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为你的退休金的这个 401k 这些东西来考虑的话，就证明你离退休的日子已经不是那么远了。我想这个30几岁的20几岁的人退休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那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我们退休的时候，那我们所留下来的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遇见的这些人，我们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那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开始看创世纪这两段经文，创世纪里面这两段经文。那我们在这两段圣经里面看到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上一次我们看的是建造巴别塔的这一些人。那建造巴别塔的这一些人，他们想为自己留名。他说来，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建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所以这些人要为了他们所成就的这一些来为这个事情来骄傲。他们想为自己留名，他们想要追求他们自己的这个理想，他们要完成他们的这个计划。那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直接与上帝给人的这个命令所相抗衡。他们把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要完成一个计划。可是这个计划是上帝所要抵挡的。上帝要他们去偏散全地，来生养众多，遍理全地，治理这个地。那可是他们要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免得分散在全地上面。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上帝出于他自己的怜悯，也是为了他救赎计划的缘故，这个上帝就打断了他们这一群修理地球的人的这个计划。那这些人要追求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要为自己留名，所带来的是什么？所带来的就是给地球上所有的人，他们的后裔一个很大的咒诅。那这个咒诅是什么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有不同的语言了。不同的语言带来不同的文化，带来不同的国家，也带来的各种不同的隔阂。所以今天不同的文化里面的人有不同的隔阂。如果最近你有看新闻的话，你就会看到中东那边这个很多回教徒的这个国家里面产生很多暴动事件，围绕着美国大使馆在那边攻击、美国大使也丧命了，几个人大使馆被焚烧丧命。为什么？为了一部很三级的一个电影。他说美国政府没有制止一些人拍了一个很劣质的这个电影。如果你去 YouTube 上你可以看得到，他说这个电影羞辱的这个穆罕默德，这个回教的这个创始人。所以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文化与文化之间这种隔阂、这种误解等等，这个是语言所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如果你在看新闻的话，你会注意到最近这个，东南亚有6个国家在为了一系列的小岛在那边争。今天不论是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这种冲突，或者是我们做父母的跟我们在美国生的第二代之间的这种隔阂、这种文化上的隔阂，这个都是巴别塔这些人建塔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他们要为自己立名，那结果他们有没有出名啊？他们有，的确出名了，不好的方面 bad way。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文化与文化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的这种隔阂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追到这个该巴别塔的那些人。他们为了要得到自己所认为他们想要得到的祝福，所带来的是什么？所带来的是给他们的后裔 带着各种不同的痛苦。那我们今天看另外一节圣经，我们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我们讲，今天我们要看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那创世纪十二章里面一到九节记载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呼召，亚伯兰的这个呼召，这个亚伯兰跟见到巴比塔的这些人不一样，他没有要追求自己的这个祝福，那结果结果上帝给他祝福，他也没有要为自己来立名，结果上帝使他的名为大。上帝他没有比别人更好，他的家族也是拜偶像的人，可是上帝出于他自己的主权，上帝拣选他，上帝呼召他，然后带他走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人生。那圣经说亚伯兰是我们信心之父，因为我们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那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同样的也在做这样子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先看看什么是亚伯兰的人生，什么是一个蒙神祝福的这个人生，这个人生跟自己追求自己的这个祝福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看看亚伯兰的这个背景，其实亚伯兰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是个拜偶像的人，他本来家族是个拜偶像的家族，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是他是生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那圣经里面在约书亚记24章第二节，这个约书亚告诉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子说，古时对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兰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的那一边，他们侍奉别的神，他们侍奉别的神，那这个就是拜偶像的这个意思。所以亚伯兰是从一个很，从我们今天的信仰来看，是一个很吃亏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当然他也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当时的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个他本来是个拜偶像的人，可是上帝向他显现，然后呼召他，然后把他的旨意，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向他显明。上帝第一节也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去的那个地方去。那亚伯兰就顺服的上帝对他的这个呼召，那结果他不但是他个人蒙到上帝这个祝福，并且呢他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圣经提醒我们，亚伯兰是我们信心之父。那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期望是什么？上帝要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过的人生是什么？上帝把亚伯兰从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环境里面呼召出来，带他走新的人生的道路。同样的，上帝把我们从拜偶像的这个环境里面呼召出来，要带领我们走一个新的人生的道路。那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的这个新的这个道路的特色是，第一个他是一个蒙神祝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第二节上帝对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所以那上帝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我要使你的这个名为大。今天我们要祝福的话，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你追求你自己的祝福，那另外一个是上帝把祝福倾倒在你的身上。你说这两个哪一个容易啊？哦，上帝要祝福你是很容易的，今天我们人追求自己的祝福的时候是很 frustrating 的。你不相信，你去问问这边在读 PhD 的学生，读 PhD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其实读大学更辛苦。其实我最近跟一个学生解释，我说你在那个学校修课，修得越高越容易，你修大学的是硬碰硬的，少半分你就是过不了关了 ，OK， 你89.4分就是没有 A， 你到了硕士就稍微好一点点，老师 curve 的时候很容易，到了博士生那个课实在是太容易了，老师就是你的 buddy，OK，、okay? 这个给你 A 是，你做 average work 就给你 A 是这样的。好一点的话就给你一个 A plus 或者是 A 这个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读书很辛苦，我们在求生存也很辛苦，我们在申请绿卡办身份也很辛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要追求自己的这个祝福。那见到巴比塔的这些人，他们就在追求自己的这个幸福，他们认为 他们如果得到了他们所要追求的这些东西，他们就满足了。那结果他们失败了。为什么？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这个谦卑的人。那我们在座可能大部分的人来美国的时候在追求我们的美国梦，结果被上帝 rudely interrupted， 上帝就打断了我们追求的这个梦，然后现在带领我们走一个新的这个方向。建造巴别塔的人，他们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他们要过的一个独立于上帝的 independent of God， 独立于上帝的这种人生。他们所要做的这些事情，他们要成就的这一切，跟上帝完全没有关系。那圣经叫这种远离上帝，不以上帝为中心而过的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方式，圣经说这个就是活在罪里面，可就是活在罪里面。因为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过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的，人存在的目的是侍奉神，去荣耀神。今天使人离开了上帝，追求自己，好像我对上帝没有任何的责任一样，这种生活方式，这种心态，这个就是堕落以后的这个人。那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祝福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这个不是你追求来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说神在创世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他又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得到儿子的名分。那今天上帝给我们这个祝福是什么？我们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这个儿女。因为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全世界的经济不景气，希腊那个地方啊，又是这个债台高筑，还债也还不出来，美国的失业率还是这么高。但我们这样子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在这边唱这是我天父的世界，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用他爱子的宝贵的生命所买赎的。那今天有谁有这个能力可以把他自己变成上帝的儿女？不论今天一个人多有钱多有名，不论他是 Bill Gates 也好，这个 Steve Jobs 也好，或者是 Warren Buffett 也好等等，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说让自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只是我们有上帝儿女身份的这个地位，并且上帝用他的圣灵来重生我们，所以我们里面能够在上帝的性情上面有份。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神的这个生命，用这个圣灵来重生我们，给我们有上帝的生命，并且我们能够有承受产业的这样子这个儿女的这个名分，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神是掌管历史的神，而这一位神是我的天父。那有一天这个世上的这些患难都要过去，那作为上帝的儿女，我要去承受新天新地，这是神在创世以来跟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神的这个国，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这样子讲的。所以这个是上帝倾倒于我们在身上的这个福气，这个福气不是我们凭任何自己的努力可以去追求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个我们在追求人生的这个理想的时候，上帝 rudely interrupted这个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计划，打断了我们的这个计划，然后开始我们带领走新的这个人生。我想这里我们来美国做美国梦的人很多，我父母亲当年是带着这种理想，然后从台湾60年代跑来这个美国。那我是小时候就来美国，初中的时候就来。那我当初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听福音是在读博士的时候才开始听到福音的，以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什么是福音。那我开始听福音的时候，我的人生是什么？那时候我的计划是好好的把这个书读完，然后找到一个很好的 high paying job， 然后找一个很能干的老板，这个老板很重要。这个我抓到这个秘诀，如果你找一个很能干的老板，他升的时候他会带着你一起升的。 在公司里面像坐个电梯一样，呜一下就可以往上升。你跟一个叉叉屋的这个马马虎虎的这个老板的话，对你也会有不好的这个影响。哎，我那时候我在想，这个追求啊，要追求这个东西，在追求自己的事业，那然后就可以去买房子，买了房子一栋不够，还要再买另外一栋，再买第三栋，然后出租去，租出去给人家的话，房客来付我这个 mortgage。那将来我的孩子要去 Stanford 大学 ，OK， 不会去读那种二流学校，像 Virginia Tech 这种学校。这个是那时候这个我在追求的这种人生的这种梦，所以当老板这个扣的我不肯毕业的时候，我就一肚子火，这样子很痛恨老板，我明明在这边做了3年半，为什么你还在这边拖着我不给我去毕业？也那个时候神开始把我带到教会里面，开始听这个福音，哎，所以我从小做过很多梦。可是就从来没有梦过有一天去当牧师，从来没有了。所以上帝 rudely 打断了我的这个计划。结果我信了耶稣，然后六年以后就去在神学院里面就开始读神学了。所以今天人要追求自己的幸福，遇见的是什么 ？frustration 挫折。上帝要祝福你怎么办？上帝要祝福你，你挡都挡不了。这个是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一切。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上帝带领亚伯拉罕离开拜偶像的生活，他带着过的一个是有意向的人生，有意向的人生，有目的的人生。啊，这个第二节到第三节，上帝跟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四件事情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上帝要使他的名为大，所以他建造巴别塔的人今天是很 famous 很有名，造成了这个咒诅。亚伯兰呢，他也很有名，这个名是上帝使他的名为大，他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那另外一个是，第二个，上帝要使他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说，你必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那第三方面，上帝说他会应许他，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系。OK， 上帝说，赐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啊，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这个是儿女跟父亲的关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如果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与我们同在。好，那个第四点，上帝跟他说什么？上帝说，你将来会有很多后裔，我必使你成为大国。那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人生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新的目标，我们过的日子应该不是在balance the paycheck， 每天晚上看看啊，这个月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哦 good positive cash flow， 我们很高兴。这个我们不是过的一手存支票，一手去开付账单的这种人生。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有新的这个意向。那这个意向是什么？就是上帝给教会有这个。教会做的是什么？上帝要教会做的是福音大使命的这个工作，使万民做耶稣的这个门徒。那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份，你是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那你就有上帝要你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上帝要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在完成上帝托付给教会的这个工作，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上帝要你扮演的这个角色，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意象。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意象。上帝要你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团队里面，把他所赐给你的这个属灵的恩赐，跟他所托付给你的各种不同的装备来发挥出来，以至于整个教会能够做在这里。说上帝在福音大使里面要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个就是你的意向。 所以今天当世界上其他的人在建造他们自己巴别塔的时候，我们应该过的是有意向这样子这种人生。那今天我们当看到巴别塔建造的这种人生啊，其实是看到很多 frustration。 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看看这个股票市场跌了，这个啊房地产一跌的，很多巴别塔就垮下来了。可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说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建造巴别塔是徒然的，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劳苦，你所做的这一切，你不是徒然的。甚至你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你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在永恒里面它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你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可能都不知道，可能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可能要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这个有一对美国夫妻，是我太太的这个 host parents， 他们没有太多文化，他们没有读过研究院，他们是生在一个乡下里面的，这个住在乡下里面的一个小城里面，大学城。那他们就接待我们，那我在他家每一个礼拜天做完礼拜去他家吃饭，一次吃了3年，直到我离开 Blacksburg 黑堡为止。那他们在我身上这样子来照顾我啊，圣诞节我过生日他们都送礼物。那可是他们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他们也为我祷告。那今天我能够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去牧养神的教会，这个跟他们当初接待我有很直接的关系。他们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当牧师，也没有想到，他们只知道哎，这是另外一个研究生在这里而已。所以今天你跟我在这边，在这大学城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可能带一个学生信主，20年以后这个学生可能成为一个领袖，我们不知道。这个习近平20多年前在爱我这边来过一次，然后有很多人接待他，他跟一批人建立很好的关系。结果这个大概去年吧，他来美国，跟美国签很大的一个合同，要买很多的这个黄的大豆跟这个玉米。结果在同一个城，他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签这个合同。他去了以后呢，他在开了一个 party， 在那边请来的是谁？当初接待他的那一些人，别人都不可以来，只有那一批人可以来。他知道那边每一个人，所以你怎么知道？那些人说我们也没有想过啊，这个当初来的那个年轻人来那边开会，有一段时间住在这里，我们接待他，没有想到啊，现在他要成为接班人了，成为这样子的人。他们没有想过，那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这边带一个学生信主，你去给他软，你去照顾他，将来他在中国历史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影响力，我们不知道。我知道我在我认识一个 Blacksburg 一个基督徒，他现在在国内当教授，回去了 PhD 读完了 ，Postdoc 读完了，回去当教授，那神会使用他来影响很多其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有意向的生活，有意向的生活。这个第三方面啊，这个是神带领亚伯兰要过的新生活，是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这种生活。那上帝要使亚伯兰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跟他说，你也必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万这个字很重要，这个万这个字就是每一个的意思。上帝说地上每一个民族都要因为你的缘故得到祝福。这个民族是什么？民族的话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这个是一个民族。上帝说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要因为亚伯兰的缘故得到祝福。那亚伯兰就信了，怎么祝福啊？他也不知道，不感谢主，我们知道。 那我们如果继续看耶稣的话，我们就发现亚伯兰的后裔里面有一位，有一位，那一位是谁？耶稣基督。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使地上每一个民族得到祝福。那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什么？因为今天当每一个民族都有人得救的时候，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时候，耶稣就已经来了，耶稣就来了。那启示录我们里面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人站在神的宝座面前来将荣耀这个赞美归给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教会做福音大使命的工作，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不是福音大使命的工作，要可以追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为得福。福音大使命只是比较具体一点的来讲一件事情，告诉你如何去做而已。所以这个神在亚伯兰身上开始了一件事情，他开始他设立他这个完成他的这个救赎计划，透过亚伯兰，透过他的子孙成立上帝自己的国以色列，那有一天弥赛亚生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上帝给亚伯兰这个应许，要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才会看到启示录的第七章的第九到十二节，那你就看到上帝给亚伯兰这个应许就成就了。好，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要学习圣经，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搭配，我们教会要有领袖的这个训练，也有这个一些弟兄姐妹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怎么样来在 Madison 这个地方来还主要是讲汉语的这个族群里面来做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工作。那今天如果你对圣经的原则不懂，或者是你在过一个独行侠的生活，或者是你在只过的一个只有礼拜天做礼拜的这样的生活，那你没有办法来完成神要你托付的这个使命。你要明白圣经的原则，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样去行，你要有这个对神的这个救恩有一个全盘的这样一个认识，你要知道什么是属灵的恩赐，怎么样去这个跟弟兄姐妹之间的搭配，教会里的行政架构应该是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做 leader， 你怎么做 follower， 这些东西你都要去明白啊。教会之间的搭配怎么样去搭配法，怎么样 network， 怎么样一起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这个是上帝给你身上的这个心意。上帝要透过你在福音大使命的投入，然后让你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第二节说，当我们愿意委身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说使你们，保罗说使你们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投入教会，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福音大使命的工作，来在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历史里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里面扮演上帝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人生回头一看，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神的这个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情，我们就回头一看，看到哦，原来上帝在我身上的带领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从灵里的上来角度来看我们是离开了埃及，我们过了红海，那现在我们在旷野里兜圈子，还是我们在往神给我们预备的迦南地去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上帝托付给你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上帝在你身上要做什么，如果你明白上帝要你做哪一些事情，哪一方面的这个侍奉，如果你在委身于这个，你在投入，你在做这个，那你是在往上帝给你预备的这个迦南地带走。可是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继续在建造你的巴别塔呢，那你的下场可能跟罗德一样，那你可能在林里面，你在旷野里面兜圈子，那可能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看到到底上帝在我身上带领是什么。 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今天上帝要我们，要我们越来越成熟，要明白他自己的心意。上帝不要我们做糊涂人，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他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那上帝要带领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一个使人别人得到祝福的这种人生。好，那上帝把他的旨意向亚伯兰显明，给他一个新的方向，给他应许。可是亚伯兰要得到这些祝福的话，他面临很多不同的这个考验，很多不同的考验。那今天我们要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会遇见很多不同的考验。那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考验就是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他顺服他上帝的旨意。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的去了。我想亚伯兰他自己也有他的这个打算，啊，他有他的计划，他的人生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梦。可是，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顺服上帝的旨意，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所以，这个巴别塔的人，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要生养众多，你要遍满全地，你要治理这个地。结果他说 ：“No， 我们要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为自己立名。”那亚伯兰就不一样，亚伯兰他顺服上帝的这个呼召，然后他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要做神的工作，我们要顺服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第一件事情面临的这个 challenge 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不要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耶稣基督讲，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今天我们如果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没有明白，没有办法看到上帝要扮演什么角色，那可能我们心里面还有其他东西比上帝的救赎计划更重要的事情。也许我们还追求自己的美国梦，也许我们还建造自己的巴别塔，也许这个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比上帝的救赎计划跟神的旨意更重要的。那今天上帝要把他的旨意成为我们的这个旨意。上帝要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来走信心的这个道路。所以第一个是亚伯兰他要顺服在上帝的这个主权之下。那第二个是他要学会信靠神。那上帝告诉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的你的地方去。你要离开我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上帝要他搬家很简单，他这个家搬了多远呢？你看看地图的话，1500 mile 啊，1500 mile 是多少？美国东岸到西岸是3000 mile， 所以他基本上从东岸搬到中西部来，差不多是这样的。好，那亚伯兰跟搬家跟我们搬家有什么不一样？啊，他没有去租个26尺的 U 号卡车去开的，没有 Interstate Highway 啊，然后没有 GPS。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搬怎么个搬法 ？OK， 圣经希伯来书11:8这样的。希伯来书11:8说，因着信亚伯兰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不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什么意思？就上帝要，其实创世纪这个是有点浓缩，这个形容这个浓缩，就是说当上帝要他去的时候，上帝没有告诉他去哪里，所以这个跟我们搬家不太一样。我去年7月，这个从 St. Louis 搬到这个地方，我去的时候知道我要去哪里去，我订了 U 号 ，OK， 啊，哪一天的哪一天，你给我多少 mile 几天，啊，我要从这里搬到那里，再去哪里还车，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从 Virginia 搬了一大堆东西过来，这个我知道。亚伯兰差别是什么？他去的时候不知道要去哪里，路上告诉他，上帝在路上告诉他，上帝在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再告诉他，哇，这个是信心的这个功课。这个不容易，呀，所以第一节，下半节说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结果上帝没有告诉他。等到1500 mile 以后，上帝才告诉他，我要把这个地赐福给你的后裔。好，这个就是神要他去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要走信心的这个功课。那今天我们要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要完成上帝在我身上的这个心意，那我们要走信心的功课。 那这个信心的功课不是那么容易学的，是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在信心里面大的在长进了。其实走信心的功课是挺 scary 的，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记得神呼召我传道以后，结果我申请神学院，神学院收了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突然间我就在床上醒过来，做了噩梦，然后我醒过来，我心里怕得不得了。怕什么？因为我是很内向的一个人，上帝要我一天站在讲台上面，每个礼拜去讲什么东西。我那时候，我是在公司里面很讨厌做 presentation 的，因为一做 presentation 很多人就盯着你。哎，那我是那时候这个我从来没有，那时候神呼召我的时候我也没有站过讲台，没有在公共场合里面这样去教导这样的，所以啊我就怕得要死。那我上去讲什么啊？这很恐怖，魔鬼的攻击。所以这个是你要走上帝的这个路是很 scary 的一件事情，很恐怖的，有时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现在的话，这个现在是同工提醒你要上个礼拜讲到长了一点哈，这个下次要看。所以这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希望做事情有计划，我们希望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希望五年以后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希望我们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完全装备好了。我要去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能够回答这个听众可能问的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可是有时候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走信心的这个道路，上帝要走信心的道路。上个礼拜六晚上突然间我接了一个电话，这个 Mark 他本来要讲到的，他说我喉咙不好，明天早上你能不能来讲。有时候我们很多东西是完全没有办法计划的。那今天上帝我们带我们走信心的这个道路，我们要让他来引导我们。很多时候他要我们走的路，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做不来的，我们做得来的这个就不是信心了。很多东西上帝要你做的，你说神的我的生命不到这个地步我做不来。很多时候上帝要你走第一步，你要去出来带聚会，你要当演 leader 的角色，你要去讲解圣经，很多时候你看到你的装备实在是不足，你做不来的。那你做不来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足够的时间预备怎么办？你表达的能力缺乏怎么办？这个有的人说你初中就来美国，哇，那你中文这个还能够保持这个？我说我慢慢学的。我碰到从北京来的人，我就特别注意他讲的话，因为什么？他发音很标准，我跟他学他的口音绝对没有错。那很多用词我也要去学来的，是这样的。我们一边这个做上帝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边在学很多东西。所以上帝要带领我们走信心的这个道路，上帝要带领我们走信心的这个道路。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走信心的道路的话，我没有办法带别人走信心的道路。如果没有办法走信心的道路，我没有办法带别人走信心的道路。那信心的道路就是上帝一直在 stretch 我们，在你的侍奉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上帝一直在 stretch 我们。好，那上帝我们要学的怎么样来信靠他？那第三个亚伯兰，他所遇见的考验是什么？第一个是他要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神的引导。第二个是走信心的道路。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他要上帝要他牺牲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来为了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上帝要他吃苦，让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那第一节下半节，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治安不是像今天这样子的，当时的治安不好的，那你怎么会有安全感？你待在你的本地本族富家里就有安全感，如果敌人来找你麻烦，哎，我找我族群里的人一起跟你对抗。 他本来住在城里面的，他住在哈兰，他那个地方是他的一个有一个安全感的地方，那里有他的这个家族在那个地方。那他要上帝要他熟悉离开他一个熟悉的一个环境，离开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 family support 家 family support social support， 然后开始一个新的这个人生。什么时候开始？75岁那一年。哇，我们在座的人75岁的时候，我想肯定已经退休了。我跟我太太讲啊，我到了70岁，我绝对不做 senior pastor， 我让别人去做，我做个我做个 associate 副牧师就行了，专门负责教导，做门徒训练就行了。这种当 leadership 这种要往前冲的这个事情，给年轻一点的人去干。75岁开始，他开始新的这个人生。他离开一个安全感的地方，他离开城市，他要去住在旷野里面，他要住在帐篷里面，他要过的一个漂流的这样的这种人生。城市在当时来讲是一个这样的城市，是一个有比较有保障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城市跟旷野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城市有墙，有高的这个墙，当敌人来攻的时候，你可以躲到城里面，把城门一关，然后呢，你在守城的话，你是占领优势，攻城的人是属于这个劣势。所以他离开这个城市，他就跑到旷野里面的，就是说，上帝把他放在一个很 vulnerable 的位置，没有城市里面的这种安逸的这种生活，他住在帐篷里面，他真是经常去过了搬家的这种生活。那他这样去做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给别人这个带来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包括谁呢？包括你跟我在里面，包括你跟我在里面。因为神给他的应许，这个万族里面其中一个族是什么？其中一个族是汉族的人，包括你跟我在里面。那今天神要我们过一个新的人生，成为别人祝福的人生了。那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付代价的，我们要舍己。那耶稣基督就是过着这样子的生活，那耶稣给我们设立这样子的榜样。在圣经里面，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会吃苦的。那这个吃苦，希望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吃苦，这个吃苦是为了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吃苦。当我们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吃苦。所以今天我们传的教会里传的，不单单是传十字架的信息，我们不单单传十字架的信息，而且在我们传这个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身上背着十字架。那今天上帝要用背十字架的人来传十字架的信息，这个才 make sense。那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这么多华人的这个教会，如果你看一些宣教的杂志里面，全世界这么多华人的教会，那为什么福音会在中国这个族群里面来落根有生根呢？为什么会有教会呢？因为很多年前有很多的西方宣教士，他们离开他们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了神指示他们要去的地方去。他们在当时看来是去一个很落后的一个国家，医疗设备也不发达，很多人来了中国以后，他们就病死了，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也病死了，然后他们就葬在这个地方。那今天华人教会是他们多年前他们走这个路，他们生命上的这个摆上所开花结出来的这个果子。所以今天我们全世界有这些华人的基督徒在这里，我们是他们付代价受苦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子。那今天上帝把这个棒子传到我们的身上，他们已经在主里安息了，他们已经回天家了，他们已经回去拿上帝说要给他们这个奖赏。 那今天这个棒子传到我们这一代的人身上，那我们要在我们上帝指示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落实上帝在这个地方要我们所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建巴比塔的这些人，他们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幸福，但按照自己的心意过活，他们追求自己的荣耀，他们建造自己的王国，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带来的结果是给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带来的咒诅，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亚伯兰的祝福是上帝主动的去寻找他，上帝要赐给他这个祝福，上帝要带他走新的人生，给他有新的这个意向，并且上帝要让他看到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要因为他的缘故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那今天我们说亚伯兰是信心之父，他走信心的道路不简单，不简单。那我没有那个信心，其实你有的，你有的。那我证明给你看，你有这个信心。因为我们在座很多人，可能很多人来美国的时候是凭着信心来的，你带了一个理想来到美国，对你自己，对你的孩子，你有一个理想，可是你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上面，建立在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什么？你要有前途，你要有前途，你去美国留学，你拿绿卡，哎，你买房子，拿公民，五子登科，这个就是蒙福的道路，这是一个谎言。我爸爸六七年现在来美国的，现在在哪里？在上海，住在我弟弟家里面。他不想这弟弟会来美国这个地方。对，我们是带着相信一个谎言，认为这是追求的这个理想的人生。OK， 这个是一个巴别塔的谎言，然后我们带着这样子的谎言。对这种东西有信心，来到美国，你付了多少代价？你吃了多少苦头？你付了多少代价？你搬的家搬了多远？那今天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做上帝要做的工作，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谎言上面，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面。而且上帝 guaranteed 保证，上帝说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是枉然的，有一天你要看到你所成就的，你在这个地方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的结果是什么。你在新天新地里面你要看到很多人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因为你的缘故被上帝呼召进入他的国里面，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 challenge，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呼召我们。当我们在为自己建造我们自己巴别塔的时候，我们在建造这里王国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不理会你旨意的时候，你呼召我们，你打断我们的计划，你在我们走自己人生道路上面的时候，你用你福音来呼召我们。让我们一生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学习来跟随他做门徒，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救赎计划里面有份，让我们能够活在世上不是在为了这个存支票付账单的这种生活，乃是能够成为一个别人祝福的这样子人生。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样子宝贵的应许，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做的这个工作不是枉然的。你从亚伯拉罕开始，你呼召他，你给他有这样的应许，世界上万族都要因为他的缘故，他所开始的工作得到祝福。你让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有一天这个事情要结束，当生命册的最后一个人归入你自己的名下的时候，你的救赎计划就告一个段落。我们要看到新天新地，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是信的主以后继续在建造我们自己的巴别塔，乃是我们过着一个有意向的一个新的人生。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